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范晓萱的《氧气》。下面这首歌曲，如果你既然爱上了，就希望他不要离开你。我们来听听陈汝佳版本的《爱我别走》。这首歌呢，叶爱玲曾经唱过。 为何不回头？用你那温柔的眼眸，我为何不开口对我说？ 这是来自陈汝佳版本的《爱我别走》，收录在陈汝佳的专辑《八九陈汝佳》当中，89年出版的专辑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，是王杰曾经演唱过的歌《为了爱梦一生》。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蔡幸娟的演唱版。

这是来自1986年的《让世界充满爱》当中的第二部曲《幸福平安》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一首歌的童声演唱版。这里是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，在节目当中专门的和大家一起分享老歌。下面请你听到这首老歌，来自谭咏麟的同名普通话的专辑当中，《难舍难分》。 忘不了你眼中那闪烁的泪光，好像知道我说谎。我茫然走错了地方，却已不敢回头望。舍不得杏花春雨中的你，盈盈的小雨，雨大风飘，年华流酒，恍然睡梦中。走过了一生，有多少珍重时光与你爱的人分享。我总是顺错了方向，相信却又不能忘。放不开魂牵梦系，爱的你无处说凄凉。回首灯火已难删除，是否还有你。说起来人生的风尘不能够留一点回忆，难舍又难分，已无可追寻，烟消云散的往昔。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，这个你我永远不提，三回又相依要留在心底，陪我一路到天涯。过了一生，有多少珍重时光与你爱的人分享。我总是顺错了方向，相信却又不能忘。放不开魂牵梦系，爱的你无处说凄凉。回首灯火已难删除，是否还有你。说起来人生的苦苦风尘，不能够留一点回忆，难舍又难分，已无可追寻，烟消云散的往昔。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，有想你要留在心底，陪我一路到天涯。说起来人生的浮浮红尘，不能够留一点回忆，难舍又难分，已无可追寻，烟消云散的往昔。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，要和你我怎会有想你要留在心底，陪我一路到天涯。 这是来自谭咏麟的《难舍难分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《不了情》。因为有了《不了情》啊，所以后来才有《新不了情》。当年的《不了情》是一个很著名的歌曲，为此呢也拍了多部以这个歌名为名字的电影。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蔡琴版本的《不了情》。 也忘不

这样的朋友，这样的好朋友。 若有一天你找到爱人， 找到爱人， 走吧， 我会祝福你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走走走走走，一同去郊游。我们是这样的朋友，这样的好朋友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们手手拉手手，走走走走走，一同去郊游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们手手拉手手，我们是这样的朋友。 北京